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阴有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弱雷电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有弱雷电阵雨天气，开车出行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啊，是我们说家装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加拿大喜家期的车林仲啊。小车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小车呢，专业呢是做油漆的哈，但是呢对于家装呢也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如果家装当中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没问题吧？ 没问题。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小车呢是以这个油漆为主要的这个专业哈。 对 对, 对。 那现在这个油漆呢，它如果分类的话，刚才咱们也交流过，它分两大类是吧？ 对。 一个是油性的漆，一个是水性的漆。那么油性的漆呢，我原来认为呢它主要是家具上面涂的一些漆是油性的漆、是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家里边内墙我涂的这个漆，虽然我们平时会叫它乳胶漆，但是它也属于漆类是吧？ 对对对， 它是水性的， 一般是水性漆。 所以呢都统一叫做漆是吧？ 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原来咱们说的是油性的漆和水性的漆，那么现在油性的漆多吗？ 油性漆在市场份额已经很少了，现在主要被压缩到金属类的涂物上面去了，就像汽车喷的漆啊，还有大型的工装工地的金属水管上用漆，一般就是下水管、上水管那种大的排水管啊、然后 才用油性的漆。 对对对，还有一些可能还存在一些个别的小的厂商还在用油漆做木材类的制品吧，像木门、橱柜之类的。 一般来讲呢，现在油性的漆啊，在家装这块几乎就不怎么用了。 对，几乎绝迹了、啊。 那就改成了全是水性的吗？ 基本上全是水性的，包括现在有一些木制品的工厂，像大型一点的，现在市面上比较知名的一元的木门、 嗯、 啊，这些连锁的大品牌的木门，从厂家的源头直接就变成水性漆在喷涂了。 嗯，当然这个墙上的漆啊是水性的，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对。 但是现在刷家具啊、木质的这些用的漆也都改成水性的了。 对。 那这种水性的漆和油性的漆相比，它有什么这个优势和劣势吗？ 啊，水性漆的话，顾名思义就是需要对水去调试的漆， 嗯、 所以它跟油漆来比的话，其实相对劣势就是说在遮盖力上面和处理工艺上稍微复杂一点。遮盖力呢，相对比油漆会弱一些。 嗯 啊，但是反过来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基本上在家具里边的甲醛、甲苯，其实跟油性漆的这个调试漆料是直接相关的。 嗯， 所以换成水性了之后呢，像家里边用了水性漆刷的木门基本上是没污染物可以就是几乎杜绝了吧。 嗯 啊， 所以为什么用水性的漆呢？关键是环保，是吧？原来这个油性的漆呢，确实用多了以后呢，有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刺鼻的啊，所以呢它就是环保系数非常的低，因此现在改成了水性的漆了。但是水性漆呢也确实有它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它的遮盖性啊，另外可能相对也不是那么皮实哈、 啊。现在的水性木漆漆啊，就是除了操作的过程中复杂一点之外，从像以前说别人老说比油漆硬度低， 嗯， 现在的话经过处理工艺的更新，硬度也上来了， 也没问题了。 对对对， 真的是个好消息啊。 嗯， 另外它的这个漂亮程度、外观跟原来油性漆相比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基本上没有差异了。 哦， 嗯， 好的，那现在也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啊这个环保这方面比较看重的话，无论是你这个墙上的漆，还是你买的家具，它用的漆应该都是水性漆的。 对对对。 但是我怎么来分辨它用的是水性漆还是油性漆呢？ 嗯，这个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用分辨了。 嗯嗯， 因为从各个就是像拿墙漆来举例的话，基本上在市面上销售的全是水性漆了。 嗯 啊， 那这家具上面呢？ 家具上面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正规的大品牌的门店进行木制品的选购。 嗯，就没有问题。 啊、对对对。 那从味道上，我们能够这个闻出来吗？ 这个很难分辨的。 哦，现在很多的油漆实际上也没什么味道，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在工厂里边处理的工艺、啊、到客户家里边之后，如果说味道很大的话，它都不会出厂的。它有一系列的手段可以遮盖到气味。 哦、 嗯、啊， 所以说你别以为您这个家具买的挺便宜的杂牌子，而且回家说我没味儿啊，啊，环保也非常好啊，实际上他可能用其他的手段把他这个味道给掩盖住了。 对对对， 有这种可能，是吧？ 对 啊，所以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地方买这个正规的一些产品啊，这件事 对对对 啊非常重要的。嗯，那说到这个油性的漆和水性的漆，他们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吗？比如说啊，咱们在家具上用的这个油漆和水性漆，他们的价格相差多吗？ 水性漆的话，跟油性漆比价格还差挺多的。 高还是低？高吧， 高了。 哦， 基本上成本的话都高一倍左右吧。 所以刚才我就说有些不法厂家会不会用油性的漆啊来这个就是冒充是水性的 漆啊， 因为它价格上确实是成本上就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的话主要还是要靠咱们国家的监管部门去监管。 嗯， 但是目前来看咱们国家监管部门做得很到位啊。 嗯 嗯， 经常会抽查的。 对， 是吧？因为现在各个部门对于环保这个事儿呢是非常敏感的，这点是特别好啊。好的，那关于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另外呢，咱们再抽回来说到这个乳胶漆啊，就是在墙面上，咱们室内墙面上用的这个乳胶漆啊。 对， 首先它都是水性的， 基本上都是水性的 啊。但是从乳胶漆的分类上来讲，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针对于墙面的乳胶漆的分别，现在主要市面上流通就只有品牌的分别了， 品牌和功能吧。 乳胶漆的话是不存在木漆那一块的。 嗯嗯、 啊、单独水性漆来说的话，现在依据功能的话是大概分为两类。 嗯， 第一块的话就是墙面涂料， 墙面涂料、 专门是刷在腻子粉粉料表面的。 嗯， 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木漆漆、主要是做这个像工厂里边的家具啊、木门啊，甚至有一些还有一些客户还在自己家打柜子啊、也是去市面上买的专业的水性木漆漆。 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用这个刷墙面那种水性漆来做那个门什么的也用这种漆来刷吗？ 不是不是，这是专业的木漆，水性木漆。 现在呢咱们说说这个墙上用的这种乳胶漆。 乳胶漆现在的话只有品牌的分类了， 品牌的分类，其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对 对, 对， 但是也有，比如说我买这个乳胶漆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不同，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啊能够涂上以后使室内呢更加环保等等的，它有这样的说法 啊、有，这个是各个厂商的、就是各个品牌之间的一个各自的卖点的一个附加。 对 啊、还是希望 其实功能都差不多吧，配方都差不多吧。 有一些还是挺突出的亮点的。 嗯， 这个还是需要客户能够 甄别， 仔细去甄别吧。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乳胶漆还有一些这个有功能性的乳胶漆，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是吧？ 对对对，你像特别明显的，就像现在市面上卖的普通的乳胶漆和带足炭的乳胶漆，这个功能确实是差着的。因为涂刷完带足炭的这个乳胶漆之后，它室内的甲醛含量是明显比没有带足炭这种乳胶漆的含量要低的。 当然了，因为那个打的是环保牌嘛， 对对， 啊，一加上这个竹炭，感觉就是更加的环保等等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注重这些嘛， 对对对， 因此呢就是它的市场还是挺广泛的，还是蛮受大家欢迎的啊。 还是以前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市面上就是关于这个墙漆的分类啊，就是这些像主持人说的功能型的，现在主要是以竹炭，然后还有以抗甲醛，再有以负离子这块的形式去能让客户亲身的体验这个环保度的。然后还有一些厂家呢是撇开这些概念不去做的，就是只是单纯的说我的这个国家认证的环保标，你看咱们中国现在执行的标准是中国的十环啊，有很多品牌呢执行国外的标准，像北京现在特别火的是执行的那个德国的蓝天使啊，芬兰的 M1 啊，加拿大的环境选择计划呀， 这个标准还真都不一样嘛，很多品牌它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区域性的标准。 那比如说欧洲啊、西方国家呀、还有中国呀，它这个标准都不太一样。相比之下，这几个地方它的标准最高的是哪儿？ 现在目前公认最高的是蓝天使和加拿大环境选择计划， 德国 还有一个。德国的蓝天使，加拿大的环境选择计划，还有一个那个北欧的北欧白天鹅，这三个现在在全球排名是前三的。 那言外之意会不会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就是国外的一些乳胶漆的一些产品它的环保系数更高呢？ 为什么说这些品牌在打这些环保标的牌啊？就是因为它确实是别人给出的标准啊，相对于咱们因为有对比才会显出差距嘛。相对于咱们中国现在的十环标准的话确实是相差挺大的。而且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像市场上长时间占据的就是现在所谓的大品牌的那个基本上所有老百姓都知道的，其实那个漆开盖之后呢是会有一点淡淡的味道的。就是区别于水的无味的那种状态的淡淡味道。但是它的环保程度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对，但是刚才主持人我刚才说了，就是有对比的话才会有差距。你像完全通过刚才我说那个德国的、加拿大的还有北欧的那个三个环保标的涂料来到之后的话，基本上跟水的味道是一样的。 像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乳胶漆都是纯进口的吗？还是在国内再去？ 这个主要基本上现在主流的进口品牌的话都会扩充国内那个生产线的。也就是说它的产品 在国内生产的是吗？ 它的产品是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原装进口，纯原装进口，一类是国内生产。但是这个的话在您购买的时候所有的销售人员都会跟您讲清楚的。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弄清楚哈、啊，纯原装进口，它和国内的这个生产的可能是价钱也是不一样的。 差着呢。 其实它的这个质量应该也差不太多吧？ 质量也。只要不要挑最便宜的去买，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啊，都差不多哈。嗯，好的，那么刚才这一系列谈话呢，可能对于大家这个选择油漆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啊。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咱们国内的这个油漆啊，应该说进步还是蛮快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哈、啊，尤其国家抓了这个环保以后啊，环保标准以后， 2000年开始，其实这个室内的这个水性涂料的进步啊，就是很明显的。提速了， 嗯，所以刚才你提到啊，无论是墙上用的漆，还是刷一些家具啊等等用的漆哈，油性漆几乎全部淘汰了啊， 对对对， 用的都是水性漆， 对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一大飞跃啊， 嗯 嗯， 这个其实确实进步相当的快啊， 嗯、 就是咱们共产党人不懈的努力下， 嗯，确实是值得。这个点赞啊， 对， 好的，那关于这个漆这事儿，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无论是这个墙漆啊，还是这个家具的漆，它的这个色彩，因为你是研究这个的哈，它是有流行色彩这么一说，流行趋势这么一说。那关于这方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颜色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我就主持人先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挺难回答，但是。先告诉大家就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色彩吧。 嗯， 其实最近流行比较火的呢，一个就是叫莫兰迪色啊。 这是什么颜色？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颜色，它是分为主要是一个偏灰色的一个稍微暗一点的一个主色调。 哦 啊，它的色系里边会分一些粉色，然后绿色和灰色啊，这个是它的三个比较受欢迎的。色彩吧，你像里边的话，那个粉色，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千禧粉，千禧粉呢，这是一个俗气而且真诚、摩登又有点怀旧的这种颜色，它不是，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莫兰迪色。 对， 是吧？莫兰迪色实际上是跟灰呢有很大的关联， 对， 但是组成灰呢，它有三个其他的色系，是吧？ 对， 比如像粉色呀、绿色呀，啊，还有一种颜色，是吧？ 对，一个米色，其实就是像大家说的黄色， 黄色等等，啊， 这个就是偏暗的组治愈型的， 治愈型的， 对对对， 充满了治愈 啊， 高级的那种质感吧，甚至我觉得它应该有一种朦胧色。不是特别的鲜艳， 会有一种 是吧？有一种朦胧的美哈。那这个呢，应该说颜色确实也是自己一个品味的一个体现了啊，个人品味的一个体现了。 对对对。 那现在比如说在家里边啊，涂墙漆的颜色也可以自由的这样来配，是吧？ 对，基本上的话，每个品牌都会有自主的色卡啊，每一个色卡大概都会有2000到3000种选择。 嗯， 也就是说咱们客户的选择空间。是很广泛的 调配啊， 对， 自然的调配。实际上这个调配的话是当时给你调配完了以后让你拿走这个漆呢，还是在你刷墙之前再给你调呢？ 主持人您说的两种方式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可以满足， 都可以满足，是 吧？对对对。 那就是作为我一般的一个家里的话，你觉得哪一种就更好一些，更靠谱一点？ 一般我个人建议是主持人说第二种，就是现场去调配之后再上墙。这样的话呢有两点好处。第一点呢就是你可能当时选就是在这个厂商的色卡上选到那个颜色，你可能只是说是我喜欢想要的最接近的那颜色，但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最想要的那一种颜色。 嗯， 然后呢到现场之后呢，您可以通过控制深浅或者控制稍微有一点偏差来达到最就是你想要的最理想的那种颜色。 嗯，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料的节省上也是最大限度的去节省。 嗯， 因为像主持人说第一种厂商直接调配完的话，它基本上有一个限定标准，就是每一次是以一桶为单位起步的。 嗯， 但是咱们的刷颜色的墙面面积呢又是不固定的，就是因为我没法去掌控我家墙的面积必须是刚好这一桶的量， 嗯， 有可能半桶就够了，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 建议大家用第二种， 就是到了现场以后临时调配。 对对对、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如果调好的话呢，都是这个专业人员在给你调；如果临时调配的话，可能是你这个装修队当中的管刷墙漆的这个工人帮你来调配，会不会缺乏一些专业性呢？ 嗯，这个其实可能主持人不太了解这个调漆的过程。其实调漆的话呢，它是。颜色基本上已经就是厂商把颜色已经调配好了。油工只需要操作呢，就是把调好的颜色跟漆料搅和匀就行了。所以说这个基本上目前啊没有存在过搅不匀的情况。 给它搅匀了以后，然后呢这个业主啊，业主呢肯定了这个颜色， 对 啊，比如深了咱们怎么办，浅了怎么办，其实他自己有一套怎么来调一下。 对对对，深了的话就多兑点白色的漆，浅了的话就再多兑点色浆， 然后合适了以后就上墙就完了。 对对对。 另外实际上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你在专卖店看的那个颜色和你真正最后刷墙上的颜色是有落差的。 对，基本上都 小面积和大面积实际上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建议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一下这个店面销售人员，因为他长时间做一个品牌，他会对某对一些常用的颜色是有一个基本的把控的，因为他就像那个熟能生巧嘛，他知道某一个颜色刷出来之后会就是说会偏深一点或者偏浅一点，他都是会有这样的记录的。 这个调配出颜色的这样的墙漆和一般纯色的相比，会不会环保系数有所下降呢？ 这个就要看厂商使用的那个调色的配料的东西了。对，这个的话现在来说在咱们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啊，这个现在色浆的这个环保度系数也是相当的高了已经。 应该说没有太大区别是吧？ 对对对。 像这种刷墙的这种乳胶漆，它有保质期嘛？假如说我这桶啊打开了，但是呢我没有用完啊，这个东西呢已经打开了没有用完的话，我可以放在那儿多长时间还可以用，多长时间就用不了了 啊？主持人说这种情况啊是每一个客户都会遇到的情况。这个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因为这个漆是要兑水的，所以就是区分兑水和不兑水的情况。如果说这个桶像主持人说呢，开了盖以后你没有兑水的话，只要你保证完全密封的，就已经完全密封了的情况下，基本上储存三个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兑了水的，你也要在保证完全密封了的情况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漆就会形成乳液和太白粉的分离。你要再搅的话容易产生不匀和色差的现象。 甚至还有味道。 有味道的。 有，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 兑了水的话会。 对，说兑了水以后，然后可能有一个月左右没用吧，然后发现有点发臭了。 发臭的话，发臭这种情况是因为里边有东西。 有东西啊。 对，你兑了水了之后一般有味儿的话是乳液的味道。那是因为乳液全部浮上来了，所以那个味道的话跟发臭是不是一个概念的。发臭的话一般是工人可能把毛刷呀，就是木制品的东西泡在水里边是容易发臭的。毛刷的把或 搅和其他东西了。 对对对。 它已经不洁净了。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出现问题了哈。 对对对。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如说你这个做完饭以后啊，你这个没吃了。但如果你炒完菜以后，你在没有扒了的情况下直接给它拨出一盘来搁起来，它不容易坏。如果你真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哈，你剩下的再留起来，这个东西就不好留了。因为有什么唾液啊等等一些东西，它就特别容易坏。 对对对。 其实油漆也是一样的。你打开以后没加水。没有其他的物质进去的话，应该说还能够保持三个月左右。 对对对。 如果要加水或其他一些东西的话呢，很有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不能够再用了。 对。主任您那个皮很形象。 是吧？所以呢，咱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咱们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在挑油漆的时候啊，不管是家里墙里面的这个要刷墙的这个乳胶漆，还是说要选择这个刷木器的一些漆哈，我们应该怎么能选到好的漆啊？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先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去正规的高档一点的卖场。像居然之家呀，还有红星美海龙啊，在咱北京都是很火的这种高档卖场。这只能保证大家 肯定不会买到假货啊、 嗯。 然后怎么样在就是说一堆相对都很好的东西里边挑出最适合咱们自己的，然后性价比最高的，这个还是要进行多对比吧。 嗯，多对比啊。另外呢，要查询一下啊，它的口碑怎么样， 对对对， 大家反应怎么样啊？啊， 对， 这些也很重要。 尤其像一些有功能型的，一定要做好记录， 嗯， 就是手机录音啊，或者说一些纸质的可以证明的东西啊。有功能型的话，一般现在都是可以通过仪器去探测了的。 嗯， 对。 嗯，另外这个防伪码是怎么回事？就说一般正规的，它尤其桶上或等等，它都是有防伪码，你打电话一查是能够查到的，是吗？ 这个防伪码的话呢，最早是某大品牌做的一个东西，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反响确实特别好，但是呢其实这是有一个问题存在的啊，就是这个400电话是在每一个品牌厂商自己手里边的、 嗯、 啊，所以说基本上现在来看监管力度不大了已经。 哦、 啊、 而且还会出现就是说它统用的是真的，但里边的料呢可能是其他的，也有可能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对对、啊、这种现象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的。 嗯 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选择好的真正的这样的品牌的油这种漆的产品的话，还是应该到相对比较正规的地方去买一些品牌的产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啊、不要图便宜。 对， 是吧？你像有一些呢，它假冒伪劣的东西呢，看起来可能就是便宜，但是它正规的一些品牌，它的价格相差是不多的。 嗯，基本上在每个卖场里边，基本上的差价都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哈。 对对对。 但是它会，比如说今年的新产品，在明年后年，它会降得很厉害吗？ 这个的话也不会降得太多，因为涂料这个东西不像一些奢侈品什么的，这些基本上跟必须的消耗品。所以它的市场定价和一个市场的零售价基本上相对来说是会比较稳定的。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你要就是要、哦、你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你再便宜它也不会说因为你便宜我在家里囤着。 对对对 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它价格不会说降得太多。 对， 嗯，尤其这种建材产品哈，降得太多的话你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嗯， 必备的消耗品， 必备的消耗品， 它基本上就是有用的人就特别有用，没用的人一点用都没有、嗯、 对，是的、嗯、是的。好的，今天的关于这个油漆这事儿呢，咱们先暂且聊到这儿啊。也特别感谢呢，来自于加拿大喜家区的车连中啊，非常感谢小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